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唐希俊预赛第二名。 8月3号，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平衡木决赛，大力启用新人的中国体操女队，经历前几日的暗淡之后，终于迎来盛放。 毽子拉拉提上木，毽子直抵后空翻，交换腿结环，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纵木齐坐。交换腿劈叉跳，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依次落，第二个长传，挺身前空翻，纵叉跳，横叉跳，全部连接都已经做完，自由腿低于水平的360下法了。唐希俊这一串连接啊特别长， 预赛排名第二的唐希俊整套动作流畅无误，落地稳健，以难度6.000完成8.233，总分14.233分，排名第一。这位最后出场的管晨晨分解了不少压力。 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180后手翻依次落，第一个长串，毽子后直，交换腿劈叉跳，交换腿跳90，横分180，竖分180，前手翻，前团稳住了，向前劈叉跳，挺身前空翻，横分跳，后手翻，下摆成纵木齐坐，全部连接都已经做完，自由腿低于水平的转360下法，小翻后去2周盯住，在他的分没有打出来以前，我们就可以提前庆祝了，平衡木的金牌属于中国队。 预赛排名第一的管晨晨整套动作虽然因断了连接而舍弃了一些难度动作，但依然是所有选手当中难度最高的，而且完成也相当出色，最终以难度6.600完成8.033，总分14.633分，获得金牌。 他就算断了连接，他的难度都比前面登场的那七个运动员高， 压力还好，可能到了决赛之后会比资格赛要更紧张一点。上法成了之后，对我的心理的自信会大一些。 第一，管晨晨用14.633分获得了冠军，唐希俊14.233分获得了亚军，我们包揽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银牌。我们战胜的是曾经以为永远不可能战胜的拜尔斯，拜尔斯获得了第三名。 唐希俊开心地抱着管晨晨，唐希俊还对着摄像头展示出了北京冬奥会的徽章。 我倒没有觉得压力很大，想着做好自己就好了。就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冬奥会。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依旧啊要提醒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啊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超级体验团的上半段节目呢，我们俩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跑步类运动的补给啊。补给是这个运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哈，大家都需要补给，而且随着近几年各种各样的花样的补给出现哈，所以补给的这个好坏啊，或者说是这个丰富多样性，其实也在影响着参赛的运动员对一个